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本市将编制北京市森林城市建设发展规划2018至2035。平谷、延庆、通州等7个区将率先开展国家森林城市建设工作。今年内，平谷有望成为北京市首个国家森林城市。五月正是欣赏油菜花的好时节，离北京市区不远就有一片千亩油菜花海，具体位置在海淀区上庄镇的东马房村、西马房村，还有翠湖北路。目前，这里的油菜花正处于盛花期，远远望去像一片金色的海洋，艳丽壮观。房山区长沟镇有京郊最大的油菜花田，占地近2000亩。除了赏花，长沟镇还被称为京南水乡，因为这里有10000多个常年出水的泉眼，像一颗颗珍珠镶嵌在长沟湿地公园里，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去游览。距离长沟镇约10公里左右，还有一大片花田，这片花田位于房山韩村河镇的天开村，所以景区的名字就叫天开花海。这里不仅有上千亩的油菜花田，还有油葵、彩葵、菊花等花卉。位于顺义大孙各庄镇薛庄村工业园，有160多亩油菜花，150多亩的豌豆花，500多亩的苜蓿花，是一片五颜六色的花田。油菜花田的最佳观赏期从现在开始，一直到5月中旬前后。北京市机动车排放管理中心昨天在通州密子店检查站开展针对重型柴油车的执法检查，请听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在通州区和河北省廊坊市交界的密子店进行检查站。在这里呢，通州区机动车排放管理站的工作人员正在检测每一辆进京的重型柴油货车。我们请通州区机动车排放管理站的队员张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第一个执法环节。 进京的所有的重型柴油车，然后到这儿先进行初检，让司机自己将油门瞬间踩到底，目测看看有没有烟雾排出，如果有去检测区仪器进行检测。 好，刚才从我们身边通过了一辆牌照为 G2 的货车呢，是被工作人员引导了仪器的检测区。 好， 这辆车刚才是不是超标的比较明显？ 对，明显，它应该不能超0.8，它现在7点多了都，它就是严重超标了。 像这辆违规的柴油货车，不仅会面临200元不计分的处罚，而且在下次办理进京证时会被拒绝。接下来我们就请北京市机动车排放管理中心监察科副科长苏学田来介绍一下。 4月20号开始，对排放超标的重型柴油车进行一个闭环管理。外省市排放超标的重型柴油车，在复检合格前，不予办理正常的进京手续。本市的排放超标的重型柴油车，在复检合格前上路行驶的，由交管部门将车辆信息推送给环保部门，环保部门入户复检，排放超标的从严处罚。 除了对重型柴油车的管理上形成闭环增强威慑以外，一线执法力量的进一步增强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现场了解的信息，全市像密子店这样的进京检查站联合执法站点有38个。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14点04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高空脊空气影响，本市今天白天以晴为主，受太阳辐射作用的升温较快，紫外线强度非常的强，午后风力较为明显，大气扩散条件的一般， 大气比较干燥，外出呢请您注意补水防晒。随着温度的持续稳定的提升啊，暮春呢正是赏花的季节，相应的花粉的浓度也会偏高，提醒敏感人群出门要做好防护措施。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60%。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来家里做客，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啊。今天呢是5月8号，倒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但是今天大家如果翻这个万年历也好啊，或者看这个月份牌也好啊，下边会写今天是微笑日。我还专门查了一下什么是微笑日，微笑日还挺有来头的啊，大家可以在网上查一查看。反正我认为啊，在这一天呢要尽量的开心啊，遇到什么烦心事都试着让自己笑笑啊，让这个牙齿晒晒太阳。而且呢，今天咱们节目要聊的一个话题啊，也跟这微笑日有点关系。最开始我就在琢磨，什么事能让我微笑呢？后来我琢磨，哎呀，睡觉啊，是吧？特别累的时候，您躺在一张舒服的床上啊，好好的眯一觉。尤其今天啊，这阳光还不错，您家的这卧室呢又朝南，有一大窗户，这个时候您就往床上那么一躺，这阳光照着您，暖暖和和的，多舒服呀！这时候肯定能笑出来啊。所以今天咱们要聊一聊跟睡觉有关的事情。说到睡觉，最重要的是什么啊？有的人说是身边的人啊，这个当然啊，这个秀爱情的咱们就先不说啊。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压在咱们身子底下那个床垫了，对不对？你床舒不舒服全靠这垫子了。所以今天咱们要跟大家聊一聊的就是床垫啊。关于床垫啊，市面上有很多很多的品牌，有很多很多的种类，想必大家去那个家居市场啊转的时候都会晕啊，说我的天呀，这都什么呀，啊，有好多高科技的东西，不明白呀。没事，今天我们请来了专家来跟我们聊一聊，而且请来的这位专家呀，对这个品牌我想大家非常非常的熟悉啊，我小时候就知道这品牌啊。来，我们先请出今天的嘉宾，席梦思 Simons 北京区域的销售经理朱红瑶，欢迎红瑶。 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这个说英文名字啊，英文品牌 Simons 啊，这个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但是您要音译过来，席梦思，这大家太熟悉了。就我小时候啊，席梦思就是约等同于床垫。 对对， 就是一说床垫那就是席梦思嘛，弹簧床垫嘛，对不对？ 对， 你说呢伟哥？ 席梦思在我心目当中那就是 哥你睡醒了是吧？ 对，那就是舒服。 哎，对对对，真的是这样， 对吧？ 就是很好早好早的时候，一说出去买床垫，不说买床垫，直接就说买什么，买席梦思去啊。高端大气上档。 就你知道席梦思之前，在之前就是最开始的时候，那是铺个褥子 哦， 这最基本的。然后你每年得把它弹一下，让它更柔软一点。 是是。 再上升一个档次叫钢丝床。 哎呦， 钢丝床。 这我没睡过。 嗯，等以后你到医院陪睡的时候啊，就会有钢丝床。哎，你觉得还挺柔软。 好。 再升一个档次就是席梦思。 席梦思了。 席梦思是 及钢丝，然后上头再有一层软垫于一体的。 哦， 然后其中又演变成比如像什么水床啊，像什么这些都有。 是是是。 当然现在就更复杂了，因为昨天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小胖还简单的预告了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说说床垫。 没错，而且呢，我们请来的也是业内人士啊， 床垫高手。 人家这品牌在这个历史上140多年、嗯，对吧？ 对 对, 对， 140多年。 天哪，都超过奔驰了。 啊，奔驰那垫就是他们做的。 哎，得嘞。 哎，所以呢，我们今天啊要跟大家聊一聊大家非常关心的事儿啊。刚刚我也说了，选择太多啊，种类也很多，到底我们应该怎么选这床垫？我们先让洪瑶给我们介绍介绍。现在啊，您去家居市场上经常能看到的床垫的种类有多少呢？ 现在其实主流的种类大概应该分为四大类吧。最主要的呢可能还是弹簧床垫居多，然后呢再有就是乳胶床垫。 哦，这个好火。 还有记忆棉床垫。还有棕床垫。 棕床垫。 对。然后大概的了解的就是弹簧床垫它的特点呢就是说弹性很好，支撑性非常好，然后再有呢它是透气性很好，其实床垫的几大要素基本它都是具备的，然后再有呢就是乳胶床垫。乳胶床垫呢应该是从2000年之后就是开始流行起来的，然后这种材质呢它有一个很好的贴体感，睡上就是很舒服，然后呢它呢也有一定的防虫防螨的效果，因为它是从橡胶树上边提炼出来的这种橡胶树脂嘛，所以说它有一定的益虫益菌的这个功效，再有呢就是记忆棉的床垫。记忆棉的床垫呢它其实就是高密度海绵，它也叫慢性回弹棉，这种材质呢它有一定的减压性，你睡上去之后呢可以就是感觉到很放松，然后呢比如说肌肉啊骨骼呀有的时候不太舒服，它可以缓解它这种疼痛感。还有就是棕床垫。棕床垫呢它是椰棕一层一层压制上去的，它的特点呢就是很硬，现在可能就是很多老年人年纪比较大的人会比较喜欢，因为棕床垫呢它硬嘛，然后翻身的时候支点比较多，它会方便翻身啊起床啊这样的一个就是床垫。 明白。 比较硬，一般年轻人可能不是很喜欢，因为它不具备太多的舒适性， 对， 需要上边铺一点褥子呀或者铺一点乳胶啊这样的。然后呢随着就是说市场上床垫就是说夸张一点，应该是成千上万家的床垫企业。所以说呢大家在选的时候呢可能真的是有点眼花缭乱。 对、 对，然后呢所以而且呢这些品牌吧目前可能就是很多是把弹簧床垫和记忆棉跟乳胶床垫结为一体，它让乳胶和记忆棉发挥它的优势，在弹簧床垫上面放垫当垫层，这样呢、床垫呢可能舒适性会更好。 那可以不可以理解为弹簧床垫和棕床垫相对传统，但是像记忆床垫啊，包括你说现在特别流行从2000年之后的那个叫什么乳胶的这个还是属于比较新派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 那 因为 换一种思路来说，我说那两种传统的相对便宜，而这两种新派的会相对比较贵，会吗？ 应该是不会的。 都有便宜和贵的。 对， 是， 对对对。 真的， 因为弹簧床垫吧，它就是发展的历史比较长。它最早的床垫就是弹簧床垫嘛。后来像你说的新型的才有这种乳胶和记忆棉，所以说弹簧床垫呢，它里边也有一定的就是科技含量在里面。所以说呢，它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呢，它技术方面都会有更新，选材上面也会有更新。它适用不同的人群，包括咱们就是对床垫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它也是不断的在根据咱们的需求去有创新，所以说弹簧床垫也不一定很便宜哦。 明白明白。是因为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像咱们父母那一辈的人，就是他们会说好了挑弹簧床，因为没有那个什么各种胶的那些，好挑弹簧床垫，那不管琳琅满目成什么样，我就认牌子。有这个牌子，它一定就是有质量的保证。不会说，哎呀，我这个比它便宜一半，而且我的质量跟它的工是一样的。不管， 哎呦，咱爸妈真是很时尚，真的 传统。 哦，那不时尚，认牌子绝对是时尚， 是吧？ 反正我是觉得啊，床垫刚才咱们讲了啊，品牌太多，所以说呢，真的，尤其是这个东西呢，摸不到看不到，里边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而且它里边所说的技术含量咱们不是很懂， 对， 所以认牌子真的是关键。 是，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做的电视的广告啊，某牌子的，当然是好牌子， 嗯， 人家那床垫就说。说第一，我这个是有加硬的和加软的， 嗯， 因为可能老年人说了，我喜欢睡相对硬一点，好，我那弹簧倍儿硬， 嗯， 然后同时你说我怕时间久了变形，没关系，电视广告做的就是啪放一床垫在地上，有一大130，咵过去，咵倒回来，嘿、 啊 哎，没问题，一点不变形， 哎， 啊，那个时候，所以一看，哦，太好了，值这个钱。 结实 是是都比较传统， 嗯， 但是呢，就像你说到2000年之后，比如说可能再往后，大概到2010年左右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都去国外玩，比如泰国，哇、哦，到泰国都得买那个枕头 啊， 买那个床垫子啊，不便宜呢、 嗯， 都往回拿，说这个是个好东西，哇、哦，可舒服了睡着， 嗯， 所以现在在某宝上啊，在什么哇，都全是这样的。实体店全是、 嗯、 对新型产品吧，其实我觉得第一呢是大家追风、 嗯、 再有一个呢，说实话这个乳胶床垫你躺上去的那种贴体感确实很舒服。 嗯，哎，那这样行不行，就是因为品种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我相信你刚才说的这几大类里头也是良莠不齐的、 嗯、 咱也不能说啊贵的就是好的，便宜的就是次的，也不能这么去笼统的说，可能仅仅能说一分钱一分货吧，好的牌子它至少有一定的质量的保证，这个能说。那这样咱们能不能先说说这几款里的它有没有优劣，肯定不可能说我100%全是优点没缺点，不可能吧，咱能不能说说。 嗯，优劣你指的就是说这四大类的优劣。 对， 弹簧床垫首先咱们讲的比较多的啊，弹簧床垫的优点刚才咱们讲了，它的回弹性很好，会有一定的支撑性，比如说咱们身体呢它本身就是有曲线状的嘛，所以说呢其实弹簧床它分为两种，一种独立弹簧，一种连接弹簧。连接弹簧就是一根钢丝绕成一个弹簧网，然后它需要辅助上面垫层厚一点，它才能够顺应咱们身体的曲线轮廓。而独立弹簧它的优势就是说每根弹簧可以独立伸缩，这样呢它可以根据你身体每个部位的曲线包括你的重量不同，它可以独立调节伸缩度，它能够把腰这个地方支撑的会更好。然后呢它的透气性也是它的优点，因为下边大家都知道是空的嘛，下压的过程中它会有空气流通，这样的话你床垫一直保持比较干爽通风的状态。然后它的缺点你让我说呢，可能就是说市面上很多的弹簧床，尤其是独立弹簧，它可能使用寿命不是很长，因为它就是你长时间一个点去压，尤其是臀部重量比较重，压的会比其他的地方要多、 嗯、 经常压它这个地方容易出现一个坑、 嗯、 因为它容易弹性疲乏弹簧，所以呢这个时候就要求你这个弹簧的质量包括你弹簧的结构就要更好。 哦，我还以为要求要换着做呢，对吧？今天做错差，明天做点均匀一些。 那睡姿不能改变呀？ 对呀，你想睡姿那个地方，比如说它没变形 啊， 因为不可能你24小时全躺着呀。 嗯， 但是至少这床边上这一圈 哦， 你老在那儿坐，对吧？它这地儿它就相对的差一点了。 哎，是是。 对对对，所以说呢，你看好的品牌，刚才就是那个王维说了哈，就是说父母选床垫要看品牌，其实好的品牌它会把这些就是缺点弊端它会有一个就是技术上的一个升级，它可能就是把这些地方去弥补。所以呢有的好的牌子你要在选床垫的时候你要去问容不容易塌陷，塌陷你们是用什么样的办法把这个缺陷弥补了，可能你也能够选到一个好的床垫。 好，那像那个什么呢，乳胶的呢？ 乳胶床垫是这样，乳胶床垫大家都知道它是就是橡胶树脂嘛提炼出来然后发泡，它的特点呢就是贴合性很好，舒适度好，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相对来讲使用寿命要短 啊，它使用寿命也短。 对，因为它是发泡物嘛，你时间长了以后经常人体睡眠过程中它会有汗液的排出、 嗯、 里边可能会有积存的湿气和潮气，在这种状态下呢它会老化，它不像弹簧它是空的， 嗯 啊，而且金属的东西老化程度肯定一定会比这种发泡物的它的老化程度要 结实多了。 对，要结实很多、 嗯、 像你说的大车压过去没有问题、 嗯、 对吧，但是那个乳胶你一碾有可能它就碎了。 嗯， 对吧、哎、所以说它的弊端呢应该是使用年限上边稍微短一些。 像一般乳胶的那个床垫的话一般能用多少年啊？ 乳胶，你要纯乳胶的床垫一般是3到5年。 啊、哦、3到5年、 哎、 就废了。 你要继续睡也可以睡，但是舒适程度肯定跟你 就不理想 了，不一样 了。哎呀那不值啊， 换一个吧你。 我就没用乳胶的， 你看 买不起。 嗯，这么贵， 吐贵啊、哦、好贵好贵的。 好吧， 嗯， 好。那它环保性呢？ 乳胶床垫它现在分为两种，一种是纯天然的乳胶，还有一种呢就是合成乳胶。其实合成乳胶，如果你在合成选的这种就是添加物，如果要是说质量过关， 嗯， 然后环保性好的话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乳胶本身它是天然的那种东西，就是树脂嘛，它很环保， 嗯， 基本上没有问题， 嗯， 就是不管你买是乳胶、记忆棉，还有是弹簧床垫，弹簧床垫上面也是要有垫层的，所以说呢，在选的时候呢，一定要就去商家去索要它相对来讲的这种整体床垫的一个环保证明， 嗯， 这环保证明其实就是它的检测报告， 嗯， 看看它的甲醛释放含量是多少， 嗯， 再看一下它的这种有害气体释放含量是多少，一般的咱们国家有一个标准。国际有一个标准，你可以看它符合哪一个，咱们肯定找环保性、环保系数越高的就越好。 嗯，哎，那像棕床垫不用说了，就是耐用，优点是耐用，缺点是太硬。 对 吧？ 棕床垫其实，缺点就是太硬， 对吧？ 对。 嗯，还有一个缺点 啥呀？ 偶发会扎人， 偶发 有可能吧？ 对， 你得铺褥子。 还好，对，因为棕床垫你上面不铺褥子，真的就没有办法， 哎、 像硬板一样。 是是是，腿硬了。 哎、 我爸妈呀，就是用的棕床垫。我第一次也不是不能说第一次回家啊，我们家搬了新家之后换了新床，嗯、我进了家门 之后就给你放的这个床垫。 哎，我不知道啊。也挺厚的啊、 嗯、 然后我就往上面啪一蹦，哗，哎呦，我的尾骨差点没裂了，真的那就忒硬了，就跟硬板一模一样。但是呢他们就像老人家，他可能就喜欢睡那种稍硬点的，比如说去我们家其实也是那个这个弹簧床， 嗯， 上面呢加了那一层、应该是乳胶垫啊或者什么垫， 嗯， 因为买的比较新嘛，啊，人家都说了，你这不用铺褥子，你铺褥子反而不好，这样的话更加透气性。然后我一听，哎，还真是，就躺在上面就觉得有一层褥子似的，也挺舒服。他们来我们家就觉得，哎呦，不行，忒软，你这我睡两天腰疼， 对他不习惯， 对，真正睡了就过了3-4天之后，慢慢也就适应了。回到家之后开始说，哎呀，不行，咱家这垫儿啊，忒硬。但是人家也是调整了半个月，哎，也就调整过来。啊、 对，其实人对睡眠呢它有一个习惯性， 嗯，对对 对，其实你刚开始睡那个就是你刚进家门睡那个硬的时候、 嗯、 你觉得就是觉得不舒服，你并没觉得怎么不好，当你睡过软床之后再翻回来睡硬床的时候，你会觉得哪个地方都压着不舒服、 哎、 肩膀啊胯呀硌得你很难受，然后这个姿势睡得不舒服了睡不着，然后再翻过来再换姿势、 嗯、 再改变一下睡姿、 嗯、 缓解一下那种不适感、 嗯、 你就越睡越不舒服、 嗯、 其实从软床到硬床上过渡需要一个时长，从硬床到软床上也需要一个时间、 嗯、 因为人在睡觉的过程中你对这种舒适性是有记忆的， 嗯， 你比如说我原来睡得硬的，像您说就是老人到您家睡软床刚开始不适应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原来睡那个硬床他觉得哪个就是这几个点一直是支着他的， 嗯， 他这个时候呢 不放松， 哎，对，但是他已经习惯了，当他睡您那个软床的时候呢，这几个点已经没有支的那个点了， 嗯， 他就没有安全感， 嗯， 他身体不能放松，就一直在挺着，我在找那个点，这个时候他是不适应。早晨起来，你想你身体较劲了一夜，那早晨起来你肯定是不放松的， 对， 腰酸 还较着劲呢。 对，所以那我理解了，为什么有很多人，比如说出去旅游啊，或者出差呀、啊，反而觉得更疲惫，那就是因为他有所谓的起床气， 哎、 就是觉得哦，还是没家里舒服， 床不合适， 哎，对，不合适， 对，没休息好， 是是是，所以现在不是专门有一个职业，就是嗜睡师嘛， 嗯， 是吧？ 对， 嗯，然后每次 特别爱睡， 哎，对，去睡，睡完了以后说感受， 哎， 然后比如枕头也好，床也好，大概啊， 人家那可高级了，人家不仅凭床垫，还凭床品， 对， 对吧？你那个床单用的是什么？ 嗯， 被罩用的是什么？ 嗯、 枕头你用的是什么？ 嗯、 是不是两面都有硬有软的？ 嗯， 人家这都是评级的标准啊， 嗯、 可厉害了！我有一次跟那试睡师试了一回， 嗯， 我人家那单子整个四页纸， 嚯、 不断的里边写评语。后来还得拍不断，人家拍那照片啊，都是特细节的，而且他得看他的那个，比如说盖的那被子， 嗯， 是多少支数的啊？你的支数到了多少多少多少才可以？而且人家不光睡床，还得看你的浴缸的光滑性、贴肤性。哎呦，我的天了，专业极了！人但那睡一夜啊，绝对不踏实，就更就净干活了。 我睡都是100多一宿的地儿 啊、哦，那就不用试睡师了，随便试啊。哎，今天为什么咱要聊床垫？比如今天可是这日子嘛，微笑日嘛。 对。 而且呢，为什么说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日子，这么 happy 的一个日子，我们要聊这个话题？因为曾经我们的节目里边也做过，说这个咱们在家装的时候，选择家具或者选择这个一些软装的时候，什么是最重要的，或者说最应该多花钱的？曾经我们所有的嘉宾包括我们主持人都一致说床垫啊，现在慢慢的大家也都开始有这种观念性的变化了。原来老一辈的，比如说我爸爸妈妈那个时候是床我要买贵的啊，我买一雕龙画凤的啊，这个实木的啊，紫檀的买不起，买一个黄花梨也买不起，反正是实木的啊，都特别好，带香柜的，怎么整个床啊，5000块钱你再加200送你一床垫然后这床垫就是附送的，大家对这个床垫的意识非常淡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好多不光年轻人哦，就像我们这些中老年人也是这样的，去买一床不看这床随意床随意，就是简约就 OK， 就是个架子嘛。 对，越简单越好。你还别说你什么木头，我还讨厌闻那木头味儿，你就过来铁的也行啊，就反正有那架子就行了。床垫我甚至可能比我的床贵10倍还多，买一床垫我愿意花2万多去买一这床垫啊，我愿意。这就说明大家的观念在慢慢的变化。 对 对， 你想我在很早的时候，那时候大学毕业以后租房子住，然后我就从人家家使淘汰的一床垫 哦， 我就直接扔到我租住那儿，连床架都没有，就天天就是睡床垫、 哦、 哎，我觉得也挺好的 哦，那就好床垫啊， 哎，可好了， 这样这就捡漏了啊。今天呢聊的这个可能大家也都非常的关心，但是呢可能也跟我一样都会比较迷茫，不知道该怎么选，到底是选贵的好呢，还是有更好的性价比的床垫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会儿呢让这个洪瑶来跟我们说说啊，到底我们应该怎么选床垫，好不好？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官方微博住在876先进广告。 推荐我一部紧张刺激又能放松心情，浅显易懂又不失深度，人气高但带妹子剧，能凸显我独到品味，最好保证全程不玩手机的舞台剧。 嗯，虽然你很欠揍，但我还真能推荐开心麻花传奇舞台剧《乌龙山伯爵》，被誉为半分钟一次掌声，一分钟一个笑点，全国50个城市巡演近2000场，5月11至13日再次爆笑登陆北京展览馆剧场，官网购票立享独家优惠。 快乐很简单，87.6， 跑遍北京城又回来了。 都都啥？这不是没错过优惠吗？ 999一平米，含实木家具，还送家电，80平8万，太划算，你非得再看看。 我不是怕主材不环保，怕工艺不达标，怕增项满天飞吗？ 这回比完了，打脸不？ 400-606-8866，装修就找全包圆。 你别一说不过我就打岔。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这老头子。想见店内活动，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aco。 我剩下了， 剩下还这么开心，心真大。 我说我的装修预算剩下了， 你该不会也是找了 全包圆？ 你也全包圆装的家？ 一哥们儿在他家装2套了，正跟我极力推荐呢。 装法不错，比我的预算省不少呢。999一平米，啥都不用操心了，80平米的房子才8万。 一个说好不算好，俩都推荐，我得问问去。 快打400-606-8866吧，良心推荐啊。 得嘞，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那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喽。 有什么比占个好几万大便宜更开心的呢？啊， 譬如刚在全包园订了装修的我，开心到起飞。 这便宜有多大？ 999一平米，施工建材家具全都管，还送电器，还有灯和窗帘。 你家有80平米吧？如果10万块拎包入住，还值得开心下。 8万，全包园。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喽。 哪儿找全包园？ 400-606-8866，400-606-8866，省钱省心，全包园。 详见店内活动。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P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三伏枯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继续回家做客，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今天啊，跟大家聊聊怎么选床垫，怎么能选着一个您最合适的床垫。我们请来的是西蒙斯啊，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西蒙斯北京区域的销售经理朱红瑶，欢迎红瑶。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这个大家想跟我们互动啊，或者您有什么问题想问啊，最近想买床垫吗？想换床垫吗？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可以到我们的官方微博啊，住在八七六，汉字住在八七六，或者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找到我们就可以了。 嗯，好。那刚才咱们简单的说了现在市面上最常见的几种床垫，它的优点和缺点啊，基本上说完了。哎，能不能再多加一个问题，比如说这几种类型的床垫，哪种好保养，哪种不太好保养呢？ 嗯，其实说保养上边吧，我觉得可能弹簧床垫更好保养一些，因为它下边是空的，弹簧它形成就是钢丝绕成圈嘛，它下边是空的，里边的湿气和潮气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会干掉了，它是通风的。再有一点呢，就是弹簧床垫呢，它本身下压的过程中会有鼓风的作用，它可以增大这种空气的流通，所以呢它要更好保养一些。 哦。哎，照你这意思，就是比如说我家的弹簧床垫啊，用了7-8年了， 嗯， 我担心里边可能有点脏啊，空气不好，我就在上面蹦跶蹦跶就好了。 其实蹦跶蹦跶不用，这太费体力了。 哦， 我觉得就是你要是觉得时间长了以后有点脏了，你可以用小微型的那种吸尘器，或者是那种除螨器，它其实都是可以把里边的皮屑呀，包括一些浮尘呀，是吸走的就可以了。 对，还真是，因为我就是这个弹簧床垫的忠实拥趸。 是， 一方面是那乳胶的贵哈，另一方面吧，我觉得乳胶的吧，它是着实的一块儿，虽然有的那个乳胶的床垫，他跟你说我这打了好多孔，怎么怎么有数孔什么什么孔，我就觉得打了孔，你是不是我觉得支撑力就会差一点，你的使用呢可能寿命就会更少了。你像它通风不好，它毕竟是密闭性的，而且咱们睡觉的时候，对吧？万一晚上有个盗汗什么的，是吧？睡着特热乎，你这潮气肯定就往下走啊。 对， 你如果没有特别好的通风，那肯定你里边就会积攒好多啊，对吧？ 对， 脏脏脏的东西。你看那个弹簧床垫旁边，它都是有气孔 的嘛。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蛮健康的。 而且弹簧床垫，你想在卖的时候，它边上会有一拉锁，人一般忽悠你说啊，拉锁，您看看里头，您看看里头，我们这弹簧多的，啊，哪个点全有。您放心啊，就能给你拉上 啊。 但是弹簧床垫也有弹簧床垫的相对的缺点啊。 哦， 它虽然很传统，虽然优点真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它现在有点大。 大， 你想厚啊。 哦， 哪个弹簧的床垫它都得有一拃吧。 哦， 少说得有一拃，它要没有一拃的话，这弹簧 哦，那倒是， 相对差 了。 所以在搬运啊或者什么可能相对那什么点， 累点。 对，那其他那个有可能啊，有的品牌卷着， 呵， 扛着就走了， 嗯， 对吧？ 您是游牧民族， 我就是 我们是要留着传家的， 不占地儿啊，是这个意思。 是是是， 哎， 会有，因为你像乳胶床垫，像你刚才说的朋友去泰国买回床垫，他就给你快递，可能就卷成一小卷儿，就给你递过来了，很轻。 嗯， 那支撑也差点吧？ 是差点， 是吧？ 但是我睡过朋友家的那 啊， 真舒服， 那得厚 啊，是是是， 对。真的好的那个乳胶床垫也忒厚的，也挺厚的，至少也这么厚呢。 嗯， 至少一扎，对对对，对，至少一扎，对，那是比较好的，它就支撑力确实还不错。 我一好朋友，哎呦，他可洋气了。 嗯， 20年前，当然他比我大很多。20年前，他跟我姐他们一块结婚的时候，闹新房，嚯，我一去，弟，是我买的床，哎呦，我一坐，哎呦。哎呦呦，这软和，我都快晕床了。我说这个水床，哎呦，我说高级死了。 哎呦， 哎弟，边上有一开关， 哦， 一打开，我说是打开关，这床自己动嘛？他说不是，一打开，加温的 哦， 水自己加温。哦，一睡，哇，这暖和，暖和。 哎呦， 在他们家睡了一宿，哦，做了一晚上噩梦，梦见我一直在游泳，天都游不到岸边，这种感觉。但是现在好像也不多了，是水床。 水床基本上没有了，它流行的就是你说的那一段，就那几年。 是， 因为就像你说的，它非常不好保养。 是， 因为你这个水床嘛，再有一个它的抗干扰性很差。为什么你做梦在游泳，它是在上面飘忽着？ 对呀、啊，后来我再去他们家，哎，我说你们家那水床扔了啊？为什么？漏水了。我来吧，来吧，那接下来我们下面这节正好。让我们的嘉宾说说、哇，去卖场有那么多的床垫，咱们应该怎么挑是正确的？ 其实就是给大家几个小的建议啊。首先就是说床垫大概的材质区分，咱们刚才都已经讲过了。所以说呢，大家可能有一个认知，就是说我想要买乳胶的，还是弹簧的，还是记忆棉的，还是乳胶记忆棉加弹簧的。就是大家可能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思路。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到卖场里边亲自的去体验一下，因为每一个人的就是包括你的骨骼、你的神经系统、你的肌肉都是不一样的，谁也没有办法就是判断自己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因为刚才像这个王维说了啊，就是我觉得那乳胶床特别舒服，因为有人就很喜欢，因为乳胶床垫它的回弹性特别好，它的解压效果也很好。但是有些人呢就觉得乳胶床垫它往上顶的那个劲儿太大了，我身体很轻，它顶得我很难受，我总是想往下压它，所以你身体往下压的过程中你是不放松的。所以说每个人他的神经系统包括你的喜好都不一样，我还是建议大家呢就是到实体店里边去躺。你去躺的时候呢，躺在这个床垫上边，首先呢你用手放在你腰这个地方， 用力往下压，你看一看它给你有没有回弹性。其实有一种误区，很多人把手放在这儿说塞不进去就好。 嗯， 其实如果一张好的床垫有舒适性的话，你手是不可能伸不进去的。 啊 啊，你伸不进去，它给你顶在上边，你也不舒服。再有一个呢，你臀部那么突出，你腰不可能贴得。 对，也分人呢，这个东西是。 对，所以说你用手放在腰这个地方，你往下压，看它有没有回弹性。它的回弹，它的力度，你能不能接受？这样呢，就能体现它的支撑性够不够好。 嗯。 再有一个呢，就是说你侧睡的时候，感觉一下肩膀和胯，因为这两点是突出区，骨骼比较大的地方，你看它有没有压迫感。所以说，为什么让你睡5到10分钟呢？因为你刚躺的时候，它表面的垫层它包裹你的身体，它是缓解压力的，你没有这种感觉。 嗯嗯、 躺5到10分钟，你身体重力已经把床垫的垫层基本上就是能压下去的地方压下去了。 嗯， 这个时候看看它对你身体有没有那种压迫感。 嗯， 如果有压迫感过重的话，可能你睡一宿，比如说你翻身很少的话啊，你会觉得肩膀和胯这个两个地方是麻的，是木的，因为它封闭了你的微血管，血液没有循环。 哦， 如果你硌得慌特别疼的话呢，夜里也会增加你这种翻身次数，你每次翻身都会惊醒，这样呢它会减短你的一个深睡的时长。 嗯， 早晨起来你比如说，哎，我都睡了8个小时，为什么还这么累呢？是因为你夜里的深睡时间很短。 嗯， 有的人说我睡眠特别好，我家里床很舒服，我睡6个小时完全 OK 没问题了。 嗯， 所以说在选择床垫上面呢，就是说教你这3个小窍门，一个呢试一下腰，试一下肩和胯，再有一个呢感觉一下就是你是适应哪个乳胶的、记忆棉的，还是说乳胶加弹簧的， 嗯、 就是更哪个更适合你、 嗯， 找一个自己认为最舒服的、最完全放松的状态下能有睡意感的床垫、 哦、 是比较适合你的。 真实的躺躺， 是是，我理解了 啊、哦！ 真的，我原来特别不理解，我说这些人怎么能这样？后来理解了。就听嘉宾说、 哎、你跟我一样 是吧？ 啊，我每次去宜家也好，或者去那儿， 对呀、 啊， 怎么 我一看上面躺满了人，我说这真是的，怎么一动都没有呢？哦，原来人家是在必须得躺 试睡一下、 哦嗯。哎，那我是要从床头睡到床尾，还是我具体在哪个位置睡一睡？ 就是正常我们睡眠，你看卖场里边一般的都是给你摆好了两个枕头。比如说你买双人床、 哦、 那你就正常睡在这个位置就可以。 哦、 因为好的床垫啊，对，刚才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选好品牌、 嗯、 因为刚才咱们都讲过了，所以我这就没有再提。 嗯， 一定要选好的品牌、 嗯、 因为这么多的牌子太多了，你每一个都去躺都去试会浪费你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嗯， 而且呢每一款都不一样，可能你最后就是已经不知道从何下手， 挑花眼了。 对对对、哦，不知道选哪个好了，所以说选好品牌有针对性的， 嗯， 然后再选好需要哪个材质的，你在试的过程中你就知道你适合什么样的材质的， 嗯， 然后呢再针对于你更喜欢的多躺一躺试一试就可以了， 嗯、 就睡在你正常睡觉的那个地方就可以。 啊，好好，这个我也有个小窍门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嗯、 就是您别进去之后，可能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 嗯、 我先瞅那最贵的啊，有那床垫7-8万， 是 好贵的。我上去躺躺，啊，试一试，躺，哎呦，真舒服，嗯，好，我就回去，又试了试3000的，发现，哎呀，我的天呀，这什么破床垫？你发现试到10000多，你还没有找到你合适的，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啊， 嗯、 你要给自己有一个心理价位， 啊，对，对， 比如说我想花，比如说10000左右啊、 嗯， 或者说8000左右，我想花这样的钱去买一个床垫， 嗯， 您就可着这个钱找， 对。 首先呢，还是像洪瑶说的特别对，您先找准品牌啊，肯定是老品牌大品牌的，这些应该都不会有错。 对， 然后呢在这些品牌当中您可以去互相比较，比如说我试试什么，比如说试试 Simmons 的， 嗯、 啊、不知道他们家有没有8000的啊， 嗯， 这个反正我先试试他们家最便宜的啊、嗯、然后呢我再试试这个家的啊，同样可能也是8000-10000左右的， 对， 然后您在这些品牌这些大的品牌当中同等价位的进行一个比较，这样的话可能更能出结果。 对对， 别一上去先试那最贵的，我跟你说绝对一分价钱一分货， 是是是， 这床垫真的是这样， 是就反正就上了套了、 嗯、 你要上那个的话， 哎，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 哎、那这么多种，嗯，反正如果要是让我选的话、 嗯、 我觉得是钢丝加那个 乳胶， 哎、 啊、 我觉得应该 现在好像大多数都是这么吧， 对，基本上主流是这样的， 是吧？ 嗯 嗯，因为现在很多就是因为我对弹簧床比较钟爱啊， 哎哎， 然后呢，我就一般去选的话，人家都告诉我， 嗯， 很早之前都告诉我说，我们不用铺任何的褥子， 嗯， 因为您褥子呢是为了防止就那个弹簧硌着你嘛， 嗯， 说我们在上面已经加了乳胶垫子了， 嗯， 这个您躺上去试试，就跟加了褥子，比加了褥子还舒服，它有一定的记忆功能呀， 嗯， 什么什么，然后跟我说好多，确实。躺上去非常舒服，加了褥子反而不舒服。 是的，是的。 对，如果褥子你不是每年弹一次棉花的话， 嗯， 真的不舒服。 对， 所以您就直接平躺就 OK。 对，就基本上有这个就所谓的钢丝上头有这个垫子以后，直接就买那种叫什么床屉 啊， 是 床笠 啊，床笠， 哦，床笠， 就是它一整套的， 嗯， 一整套的，就相当于嗯，直接把你这垫子 对 直接就蒙上了， 对， 然后可钉可铆的， 对， 你这床多大，它那有多大的，哎，我觉得特别好， 对。 对，其实床笠它就是为了保护床垫不脏嘛。它其实床垫，咱们像你说的，咱们这个床垫呢，下边弹簧，上边不管是乳胶层、记忆棉层，还是就是其他的这种垫层啊，还有动植物纤维的， 嗯， 它的舒适性已经非常好了。为什么说你铺褥子就反而不舒服了呢？因为它的配置，弹簧的高矮的配置、弹性，跟它上边垫层的缓冲的垫层，它是有比例的。 嗯， 你铺了褥子之后，反而弹簧弹性体现的就没有那么好了。 哦， 啊，它就可能就是你离弹簧会更远了， 哦， 啊，所以说你上面铺个床笠主要起到一个隔尘的作用， 明白， 啊，保护床垫。 这个我还有一问题啊，咱其他的种类先不说，先从弹簧的说起，这弹簧是不是弹簧越多越好，越密越好，还是说不在这个，嗯， 其实是不在这个的， 哦， 不是弹簧越多越好，因为你想同样单位面积内1米8×2米的床垫，我如果正常来讲它弹簧是有一个直径圈数的，是比如说是5.5×6.5，国内可能还有更大一点的圈数的，如果要超出这个范围之内或者是小于这个范围之内，那它同样单位面积内它弹簧的个数是不一样的，弹簧越多床垫会越软，支撑性就会越差，弹簧越少它越稀疏，支撑点就没有那么多了， 哦， 所以说呢它是有一个配比的， 哦，明白明白，所以这个还是，哦，越软的它的支撑点越多， 不是越软的 越 多，越 硬的支撑点越多， 是就是说弹簧越多它的支撑点多了，但是它床垫会变软，它支撑力度就不够了， 哦 哦， 明白 对 明白， 对，弹簧 可能我没有讲清楚， 对对对对对 啊，明白了明白了， 哎，那我再问一个，有很多人都问过说，比如说你买了一个啊，钢丝床的这个席梦思的垫子，买完了以后，它上的不都有一个塑封的塑料的膜吗？ 对， 是拆还是不拆？ 一定要拆掉，一定要拆掉，因为你不拆掉的话呢，那你身体排出来的汗液呀，身体比如说你睡觉的时候身体会体温会下降的， 嗯， 下降会排汗液。其实正常一个成年人一晚上要排到200毫升的汗液，有的人都不知道，其实每个人都是有的。 我说怎么每天晚上睡觉前腰的体重跟早上就不一样呢？ 差了2两是吧？ 我说我怎么不起夜了？原来都排着进了。 对，如果你要是这个塑料袋不拆的话啊，第一呢，它会影响你的舒适性，再有一个。它床垫你身上的这些汗液呀湿气潮气呀没有地方去排，然后呢它 也对，全捂在里头， 对对对，全捂在这个塑料袋里边了，然后你出的汗呢， 嗯， 返回又回到你身体里边了， 嗯， 你身体湿气就会很大， 嗯，明白明白 明白了， 嗯， 哎，这个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我们聊不完， 嗯， 因为可聊的还有很多，比如说我怎么看我们家的床垫是不是该换了， 对， 是吧，有好多人可能觉得我买一床垫睡一辈子， 对， 可能未必是吧，嗯，它可能都有使用年限， 8万内我打算睡一辈子。 还有很多小问题，就比如说到底那2万的床垫它比那8000的床垫， 嗯， 5000的床垫好在哪儿， 对 对不对，这个我们下周我们再约时间，争取周二的时候再请红瑶来，我们一起再聊关于床垫的一些问题。今天咱们先聊到这儿，好吗？ 好的， 谢谢红瑶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 哎，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呢是打开文化之门。另外呢，要跟您预告一下，明天呢是知名的设计师王艳红做客节目，有两位朋友也发来了问题，一个呢是想把他们家的这个背景墙重新设计一下，还有一个呢是好像，哎。是什么来的我忘了，明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吧，下午2点不见不散喽。